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15日，政府正检视雇主专项储蓄户口，希望下半年交代。 屯门中标行遭三名男子抢劫，损失过千万元。 警方检获市值过亿毒品，拘捕七人。 泰国大选点票接近完成，两大反对派大幅领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喺星期一嘅早上同大家见面，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咧之前咧啲嘅交通意外啦，部分都涉及到一啲嘅高龄啊，年纪比较大嘅一啲司机，咁啊关注到同佢哋嘅身体状况有冇关系咧？咁啊近日咧都有一啲嘅的士业界啦，或者各方消息啦，咁啊根据传媒嘅报道所讲啊，就系运输署咧已经系完成咗检讨司机体检嘅安排，咁就话咧系建議一啲的士啊、小巴等等呢啲商用車嘅司機咧，佢哋去續呢個駕駛執照嗰陣咧，嗰個體檢年齡咧就由70歲係降到65歲，並且係改為每年啊要做一次嘅體檢咁。咁另外私家車司機咧就繼續維持翻咧到70歲咧每年咧或者每3年做體檢呢一個嘅安排嘅。至於體檢方面有一個嘅體格檢驗證明書喺續牌嗰陣咧要有嘅。咁啊亦都話咧會係列明一啲檢查嘅項目，包括咧係視力啦、聽力啦、手腳協調啦等等，並且係有一個嘅俾醫生嘅一啲嘅指引啊咁。嗱，至於之前咧都講到話啦，即係涉及到一啲司機咧，如果係拒絕交個醫療報告嘅時候嘅情況咁，咁啊亦都話咧，處方咧都係根據消息所講啊，會係再做一個嘅修例啦，咁就俾一個嘅權力運輸處處長，若果司機咧係拒絕交醫療報告嘅時候咧，可以去到係停牌，而唔需要喺續牌嘅時候咧先至處理嘅呢個情況嘅咁。嗱，對於各項呢一啲綜合消息所講嘅涉及到一啲司機，尤其是商用車司機喺體檢方面嘅一啲年齡上面嘅改動啦，或者嗰個密度上面嘅改動啦，講起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亦都有請到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一齊討論嘅，有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早晨。 早晨，阿蕭主持，你好。 你好，你好，周國強。我知道政府方面其實係有約個運輸業界傾過嘅，亦都有約個的士業界傾過嘅。大概係咪頭先傾咗嘅即係傾咗嘅內容都係同我頭先講嘅相約？有冇啲乜嘢嘅建議喺當中透露咗嘅咧？ 其實佢建議有就佢嘅建議表面上講咧就唔係好嚴重嘅，因為佢嘅建議就話最主要針對咧有8點嘅，咁其實佢話只不過係希望咧就會喺道路使用者嗰度咧由70歲嘅職業司機嗰度改做65歲每年一檢嗰度咧，咁佢話增加咗8樣嘢嘅。咁有邊8點嘅話咧，就係話單眼啦，或者有夜盲症啦，有腦腫瘤啦，或者視力啦。咁另外要用呼吸機吸氧氣啦。咁另外仲有嗰個叫做精神即係有精神病啦，同埋咁林林種種啦。咁但係表面上就唔係好緊要嘅，但係另外最主要咧就係話覆診嘅界線啊，各方面嘅話咧，咁暫時都未，因為佢要取得到依個私家醫院同公家醫院嘅共識，喺度協調裡面嘅，因為你都知道啦，好多司機咧都因為係大部分都依靠公家醫院嘅，但係公家醫院嘅覆診時間都係較長嘅，咁同埋嗰個界線之中咧，點樣劃咧，令到個司機咧因為你都知道咧，其實而家大部分我哋有根據統計嘅數字咧，超過20000人嘅的士司機咧，都係喺徘徊喺60至69歲中間嘅。咁但係由改做65歲一檢嘅話咧，其實我對60至69歲嘅司機咧，會唔會離職咧，反而唔係咁擔心。但係我覺得咧，超過70至75歲嘅司機嘅話咧，因為佢哋大部分嘅話咧，其實佢哋嚟幫做的士司機嘅話咧，都係過日神嘅。咁如果你話為令到佢個 感覺咁唔舒服啊，或者每年一檢啊咁多，因為佢裡面咧仲要有咁未講話係免責啊，定係要負責嘅聲明裡面咧講你自己有冇隱疾啦，咁樣會唔會同埋咧令到嗰啲司機嗰個壓力咧越嚟大咧，會唔會離開我哋呢行咧？ Okay. 反而我哋都係較為擔心。 嗯、所以簡單啲嚟講，你自己預計如果將個年齡首先係降低咗啦，做嗰個體檢年齡，而且每年一次，根據消息所講，會少咗幾多嘅司機咧？無論喺小巴同的士嗰度。 嗱，的士方面就可能冇咁嚴重，可能係幾個 percent， 因為可能最受影響係70至75歲嗰啲司機。 嗯。 但係小巴嘅入職年齡，因為的士嘅司機咧平均嘅入職年齡都60歲嘅，咁但係小巴司機可能嚴重啲，同埋係因為小巴司機而家平均嘅入職年齡都係70歲啦。 嗯， 咁如果佢嘅薪酬待遇又唔係咁高，咁會唔會令到佢哋更加容易放棄咗揸小巴嘅話咧？呢啲我哋未知。咁同埋咧，裡面個中間裡面個過程咧，有時咧，我哋希望政府咧，應該要多啲同我哋業界溝通，因為你都知道啦，而家佢因為佢喺席間同我哋開會嘅時候咧，都話想去資助幫手增依、這個每年一檢影響到啲的士司機或者營業車司機嘅。咁、 嗯、 但係因為佢咁嘅一刀切嘅話咧，其實你都知道啦，營業車司機其實都概理論上應該概括埋貨車司機㗎嘛。咁、 嗯、 全香港大部分嘅人咧，擁有都1、2號牌咁啊，二號牌已經可以揸輕型貨車或者5.5噸以上嘅、嗯、以下嘅司機噶嘛。咁、 嗯、 因為的士小巴咧仲容易啲認證啊，因為如果可能你，因為我哋直接都同佢反映啦。如果由我哋商會，因為大部分嘅活躍嘅的士小巴司機都係我哋商會主力嘅旗下嘅司機啦，因為我哋都可以叫做跟得到，咁、 嗯、 我哋知道全香港雖然有20萬、21萬到嘅的士司機啦，咁但係活躍嘅只不過係4萬多人。但係如果你成個覆蓋曬所有咁多司機嘅話咧，中間裡面除咗的士小巴我哋認證到之外，咁輕型貨車啊嗰啲我哋認證唔到啊，喺貨車嗰啲咁樣，咁會唔會太過濫用公帑嘅話咧、 嗯？ 運輸署佢哋都覺得有個疑惑，點樣去劃線嘅？咁但係。即係 anyway 啦，咁但係亦都咁講啦。你話諗住去幫呢、這個全香港嘅人到使用者，令到嗰啲司機有健康嘅所有在職嘅職業司機嘅有健康嘅體魄去揸車、 嗯， 其實我哋都係贊成嘅。 OK， 咁但係裡面咧，中間裡面劃一落去諗住喺而家全香港人手夠唔夠嘅情況下咧。嗯，你劃一嘅話咧，對我理解咧，而家咧只係唔會增加到司機，只會減少到司機。 Okay. 所以我哋直接同佢哋都開個會嘅話咧，佢哋運輸署都話會研究放寬考即係放寬考的士牌裡面嗰啲無聊嘅資格啦，即係例如而家會問你個道路嘅地方啦，可能搬到酒店喺邊度啊咁樣。咁呢啲因為呢個涉及成500-600題，咁令到好多人。 Okay. 好多人咧，寧願揸白牌車都唔會揸的士司機啦、嗯，因為希望你都要補充翻我哋啲司機先得噶。如果唔係，你越嚟越唔夠人，白牌車你 拉 咁啊。咁但係而家亦都咁講，都叫做好消息嚟講咧，就運輸署喺直間都同意咧、 嗯， 就會修例打擊白牌車，同埋放寬考的士牌嗰啲。減少嗰啲無聊嘅問題啦，咁、 okay. 希望佢真係會幫到手。 周學強，我想講翻呢一個嘅體檢，今次呢一個啲消息先，因為佢其中喺體格檢驗證明書嗰度咧，就話由過往即係啲建議嘅範圍啦，而家就話會有啲列明需要檢查嘅項目嘅，咁啊包括視力啊、聽力啊、手腳協調啊等等咁。你覺得係咪足夠咧？或者使唔使直情講埋，就算做視力或者聽力呢啲檢查嗰、那個具體嘅檢查方法係點？又擔唔擔心即係呢啲費用上面對於司機嚟講，頭先講到啲津貼啦，會唔會都會越嚟越高啊？等等咧，你覺得需唔需要寫清楚啲咧？又 嗱，其實咁講，佢講嗰啲咧，叫做即係話睇你嘅手嘅活動至會唔會會能力有問題，同埋即係話喂，佢會好似去眼科醫院咁樣驗眼咁樣，好似即係叫你望住一個嗰啲醫字咁樣，或者望住啲車牌嗰個距離咧，就縮細咗，令到你。符合23米嘅距離啦，咁另外就 叫醫生咧就會好似有啲叫做填充題咁樣去評估你而家嗰啲司機嘅嗰個反應啦。咁你都知道啦，呢啲準則咧表面上裡面嘅條講出嚟嘅條件咧就唔係好重要，好似覺得好簡單咁樣。但係你都知道啦，其實到臨尾去劃定個指引要個醫生裏面負責咁樣去簽名咧，咁其實我絕對相信咧。到臨尾嗰個界線咧，都未必係講到咁簡單嘅。 嗯。 咁但係其實亦都咁講，你話要幫手令到個全個社會裡面嘅道路使用者安全咧，咁都不容置疑嘅。咁、 okay, 但係唯獨是就係話喺業界同埋應該係咁講，而家全香港人手夠唔夠嘅情況下咧，你話喂？想修例之中咧，你有冇諗過成個社會裏面嗰個人手不足裏面咁樣點補充咧？咁先係初衷咯。 OK， 好，唔該曬周國強啊，關注到今次呢一啲嘅消息啦，包括就係話建議一啲商用車司機，好似小巴啊、的士司機咧，喺續牌嗰陣嗰個體檢嘅年齡咧，就原本70歲咧，就降到65歲已經要做啦。並且改為一年一檢，佢有其中一個關注點就係人手嘅問題，同埋整體成個香港嗰、那個人手嘅問題都關注到啦。咁周國強咧就係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咁啊，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今次呢一啲報道。有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針對商用車司機嘅體檢年齡70歲降到65歲，並且強制一年一檢，你嘅睇法同埋關注係啲咩咧？ 這個我係覺得有需要嘅。 嗯。 最緊要嘅咧就係、你要諗下，其實今日有。好多地方啊，已經強制咗商用車司機嘅一個叫做絕對退休年齡。 嗯。 內地呢就係60歲。鄰近嘅國家咩台灣啊、新加坡就啲啊六啊五啊。 鄰近嘅地方啦，亦都有啲地方有啲國家啦 嚇。咁有啲啊七啊五啊咁樣樣。咁你諗下，如果係有啲係60已經要強制退休。我哋话而家讲紧系65岁开始就一年一检、 嗯， 比起今日嚟讲咧，只不过系早咗五年，同埋改造一年一检啫。咁、 嗯、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叫做点讲啊，最基本限度要俾到乘客有一个信心。咁同埋亦都唔系话唔俾佢去揸车， 嗯， 其实对于嗰个供应啊，够唔够人啊，我睇唔到有啲乜嘢嘅角度啊，可以去讲， 嗯， 咁你话如果系真系因为咁样做法，可能65岁开始抽咗一大缺人出嚟，咁我又要反问啦，唔好一大缺啦，一部分啦，我相信好少部分， 嗯、 我又要反问，咁呢啲人。繼續留喺度，七十歲之後三年一檢，咁係咁咪即係叫做點講啊？鴕鳥政策，即係諗住個頭唔睇佢咁咯，當冇咗呢個問題咯，係咪？我只不過係將一啲真係唔適宜揸車嘅，佢真係有列明嗰啲咁嘅疾病嗰啲，係要求佢驗啫。 嗯，不過佢頭先，譬如有啲業界講，就係話你密咗一年一次，原本可能三年一次。首先嗰個成本要俾嘅錢多咗啦，或者對於一啲年老嘅司機諗住過下日神嘅啫，咁可能就會麻煩咗咁。類似有啲咁嘅講法嘅。 講兩樣啦。錢銀嗰度咧，我就冇乜特別嘅立場，我覺得可以繼續商議嘅錢銀嗰度。 嗯， 我亦都明白加重咗佢哋好重嘅負擔，這個我覺得可以商議。 嗯 始終你香港商用車司機有幾多個啫？你唔係要求所有私家車司機都係咁啊嘛？係咪？ 嗯。 好啦，咁第二咧就係話麻煩咗，咁就要睇其實嗰個一年一檢入邊啲嘢，因為其實佢年年都係驗嗰啲嘢噶嘛。咁你驗嗰啲嘢，當然係要好細心去睇去成啦。咁、但係成個過程要幾耐幾煩咧咁？我覺得換取翻嚟，即係付出個代價換取翻嚟， 得到嘅成果，我覺得值得咯。 OK， 而家話做嘅呢個體檢咧，就並冇話必須要做一啲指定嘅檢查項目啦。咁根據消息所講，呢、這個日後都可能會有啲改動，就係話會列明一啲需要檢查嘅項目，包括檢查視力啦、聽力啦、肌肉訓練啦、肌肉反應啦，或者一啲手腳協調等等啦。咁你覺得呢一啲範圍夠唔夠，或者使唔使講埋具體點樣做成個檢查嘅方法咧？ 今日咧，佢現行呢個道路交通條例咧。是附表一列明咧，係有七種嘅，咁啊由第一種癲癇症啊，到高血壓啊，去到糖尿病啊，咁頭嗰六種，跟住第七種咧就任何其他疾病。將來咧頭六種咧就淨係私家司機就即係唔私家司機即係就唔會用呢個第七種。咁第七種咁啊同以前有咩分別咧？佢就將佢細化咗多好多種嘅。咁就變咗係詳細啲咁解嘅啫。咁喺呢一方面嚟講咧，我就最緊要問政府啦。咁你其他嗰啲其他疾病嗰七種，你可以化六種、八種、二十種、三十種㗎。咁到底係邊個決定嘅咧？咁我問佢係唔係全部都係參考外國？有冇任何嘢係我哋嘅本地專家話要，而全世界都冇人做緊嘅咧？咁佢哋話冇。所有呢啲細節再分嘅嘢咧，都係有人哋國家做緊嘅咁，咁呢個叫做都有得參考啦。咁第二咧最緊要啦，我就特別同政府講嘅，譬如我都識好多朋友有高血壓㗎，我自己都有㗎。咁糖尿病嗰啲有啲人都有啦。咁但係好多呢類似嘅病咧，如果你食藥就冇事，你唔食藥咧就會有事。咁我話啦，你查嘅時候你點確保個人？一定有食药啦，因为有一啲病查嘅时候系建基于个人一定有食药，咁佢验嗰阵时有食噶，但系平时系咪一定可以做到咧？咁咁佢哋又同意呢样嘢，似乎系需要即系关注。咁我就话咧，其实所有啲嘢都需要双方签嘅，验完身之后，除咗个医生要签咧，嗰、那个申请者都系要签去，佢自己要去确保确认咧，佢系会定期食药。咁所以将来如果发觉有事，原来因为佢冇食药咧，咁即系佢分分钟会被人检控嘅。 今次除咗头先讲嘅一啲嘅消息所讲啦，你自己觉得仲有冇其他位系再要做咧？我见你有提到话系咪一啲某个年龄以上嘅职业司机都有一个工时嘅规管？呢、這个系你提出嘅建议，呢、這个系咪？ 呢个咧就系、是、当然我明白业界一定好大反应噶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哋點可能係完全冇個年齡呢？你話大家覺得，因為我就提出係咪75歲、我唔強迫人退休啦、已經係其實全世界有啲國家係冇嘅，冇強迫人退休，但亦都好似我話齋，鄰近國家真係一定係即係一定要退休，有啲要早到60歲添。咁我話好啦，咁你75歲唔啱聽，咁啊遲啲啦，80啦。你始終有個時間㗎，有個年紀㗎，唔通90幾歲你年年一檢 OK 咁一路繼續揸咩咁？咁啊，似乎政府都好唔願意。咁啊，呢個咧就真係同人手有關啦。呢、這個我承認嘅，係同人手有關嘅。好啦，咁我就話，既然係咁，係咪可以減某一個年紀？唔知幾時啦。你之後你限制工時呢？因為我同佢哋講，呢、這個唔係體格健唔健康嘅問題，呢個係一個專注力嘅問題。係人都知道一個年紀老咗咧，一個專注力。是会得即是持续来讲的时间会短一点嘛、是不是、那你会不会那他都又可以搵食啊是不是、那社会又有供应啊那你使不使真的一定任他翻几多个钟都得呢、是不是那当然呢他攰过而不渣但是有时很多人有不同的需要攰都要死顶的嘛、那你可不可以限制他呢六个钟或者几多呢咁佢哋話佢哋會考慮，咁佢同我講佢會考慮。咁當然最後就係懷疑身體欠佳嘅司機點搞啦？你知我早排嘈得好犀利噶啦。咁佢哋呢次就真係做嘢啦。佢就話咧，一收到懷疑嘅話咧，佢就有權要求一個人。咁呢個咧就係好牽連好闊嘅，就所有。65岁以下啲都系咁嘅， 明白。嗱，田北辰，因为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讲埋呢一点啊，好嘛 ？OK， 好啊。 好，啱啱倾过咧就系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转头翻嚟再倾。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晚宴，法方承诺集中力量支援乌方的防空能力。晚宴历时超过三个钟。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法国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向乌克兰派遣几十部装甲车和轻型坦克。马克龙向泽连斯基重申，若果有必要，法国将会继续在政治、金融、人道主义和军事方面支持乌克兰。法国总统府消息人士透露，乌方将会获得更多和更现代化的防御系统，但是目前不存在按乌方要求向基辅提供战机的议题。泽连斯基在过去几日旋风式访问意大利、梵蒂冈、德国和法国，为外界预期乌克兰将会发动的大规模反攻争取军事和财政等方面的支持。土耳其大选争取连任的总统埃尔多安与反对派联盟推举的候选人科勒齐特奥卢可能要在今个月28号次轮投票决胜负。官方传媒报道，在已经点算的九成选票之后，埃尔多安得票 49.86%， 科勒齐特奥卢有 44.38%。 如果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票数，得票最高两人将要参加第二轮角逐。74岁的科勒齐特奥卢在社交网站说自己领先埃尔多安。反对派说政府故意拖慢科勒齐特奥卢获得强大支持地区的点票速度。69岁的埃尔多安说，在点票仍然进行的时候急于宣布结果，意味窃取人民的意愿。今次大选的投票率预计达到九成，选民除了选出总统之外，还要选出大国民议会600个议席。日本专利事务所创办人专利喜多川被指生前曾经性侵犯多名年轻男艺人，事务所现任社长藤岛朱莉景子拍片致歉。藤岛朱莉景子在大约一分钟的片段之中几次在镜头前鞠躬，就事主受到的伤害、支持者的失望与不安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致歉，强调对于有人告发专利喜多川的事件，事务所和他个人都绝对无法容忍有关行为。藤岛朱莉警史又说，关于相关事实已经无法向已故的专利喜多川求证，考虑到可能有人会揣测导致诽谤或者重伤等的情况，他希望各方理解事务所是严正看待事件，将会设立咨询渠道协助事主和其他有需要的人士。机场跑道发生涉及小巴的交通事故，11人受伤。警方说，昨晚大约11点，一架24座小巴在机场中跑道撞柱，11人受伤，其中9人轻伤，2人扭伤颈。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0点，是升2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36.02，瑞士法郎0.899，加元1.357，人民币6.959，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8.6美元，卖出2009.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西沙路噶，西沙路去西贡方向啦，近住恒康街啊，即系众安村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启新书院噶。咁再重复多次啦，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恒康街，即系众安村附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启新书院。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道啦，近住德宝花园啊。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另外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由丽业街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就比较车多。再讲一次，就是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观绕去大老山隧道方向，由丽业街至到观塘码头那一段就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在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山道对出。在九龙区，由于龙翔道去荃湾车多，所以影响到现在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回红天路，所以影响到现在朗天路和红天路出回去元朗公路都是繁忙。现在朗天路的车龙排回去朗平路，红天路的车龙就排回去红字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事佳向丈夫李裕文讲自己的心底话： 我做金融噶，我哋唔会嘥时间喺无谓嘅嘢度。你就系得咁多时间噶咋？要揾份工嘅，一系就揾份收入高嘅，一系就地位高嘅。你两头都唔到岸。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 一二三。 星期二全新环节《体坛你有事》，由立法会议员郑永进主理。第一集嘉宾请嚟上个月在汉堡马拉松打破香港纪录的香港长跑运动员黄允俊。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2023年5月15日，政府正检视雇主专项储蓄户口，希望下半年交代。 屯门中标行遭三名男子抢劫，损失过千万元。 警方检获市值过亿毒品，拘捕七人。 泰国大选点票接近完成，两大反对派大幅领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现时如果是年满70岁的司机，不分他是不是商用车司机，只要年满这个年龄，如果在他续牌的时候就要有一个的体格检验证明书，续牌的时候是续一年或者三年的。根据一些消息综合了一些业界或者各方的所讲，就是建议来一个的体检司机体检的安排方面有些改动，就是建议的士和小巴等等这些商用车司机在续领驾驶执照的体检的年龄就会由70岁下降至到65岁，并且改为一年做一次嘅檢查咁。咁另外私家車司機咧就維持年滿咧70歲啦，就每年或者每三年咧做一個體檢。頭先都講到啦，喺嗰個體格檢驗證明書嘅內容嗰度咧，都會標準化部分嘅內容啦，列明一啲需要檢查嘅項目，包括咧一啲必要檢查係咪視力啊、聽力啊等等咁。咁另外仲有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新增咗叫做疾病或傷殘。咁啊，譬如講緊就係一隻眼失去視力啊、夜盲症啊、腦部有腫瘤啦，或者需要使用心臟除癫器等等咧，就话呢啲情况之下咧，如果得悉你患病之后咧，都系要通知运输署等等嘅咁，系咪可以啊？呢啲嘅情况之下，有助减少到一啲高龄司机可能一啲身体情况嘅问题啦，引致嘅一啲交通意外咧？欢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继续同阿田北辰倾啊！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早晨。 早晨。 头先讲紧咧，最尾嗰一点就系、之前有啲报道所讲，就话审计署其实喺10年前咧已经提到运输署冇权查阅一啲怀疑身体欠佳司机嘅医疗记录啦。咁啊，当时就话会承诺改善。及后咧，近日有啲传媒都问到运输署，就话咧，原来咧，即系仍然嗰个情况系继续嘅，就系、只可以喺续牌嘅时候咧，先可以处理到呢一啲如果司机系拒绝提供医疗报告嘅情况嘅咁。嗱，最新咧，根据一啲嘅报道所讲咧，就系运输署喺检讨之后咧，都会提出修例赋权俾运输署。处长啦，若果司机嘅健康存疑，即使系未到续期嘅时候啦，运输处处长咧仍然系可以要求咧司机系交呢个体检报告。如果司机拒绝交咧，系可以停佢嘅驾驶执照嘅。呢、這个安排系咪都满足咗你之前讲嘅建议咧？又 关于现成呢个安排咧，我曾公开喺电台都讲过荒谬绝伦啦。我就曾经话，咁点解你哋咁被动啫？点解你唔可以去法庭申请啫？系咪？咁就算今日個法例都係賦予你呢個權法庭申請啦，咁最近同佢哋傾咧，佢就話呢個唔係最理想嘅，問個律政司啦。最理想咧都係會得係修例，就賦予佢一個權。如果接到一個資訊係構成合理懷疑咧，就運輸署可以作出強制呢個人要去體檢。咁呢個咧就牽連比較闊，因為除咗65歲以上咧，65歲以下，因為都仲係十年一檢噶嘛。是不是咁就係私家車都係㗎喎。私家車商用司機即係都係即係年紀輕嗰啲呢，就一個長時間即係驗身一次啦。咁如果中間收到有合理懷疑，咁係咪要等到十年先至可以要佢驗呢？咁就佢哋而家就會得都賦予佢呢個權去做嘅。咁呢個我係當然非常之支持啦，但係要小心。咁你賦予佢呢個權要去支持嘅時候，我搭的士，我對呢個司機嘅態度好差，我就係舉報佢，我懷疑佢冇食藥，我懷疑佢有癲癇症或者點點點，咁係嘛？咁係咪就即刻又可以運輸署話喂，我收到有人投訴，唔該你去驗啦咁？咁啊好擾民，咁啊好多人可以濫用呢個權嘅，咁所以佢哋運輸署就聽到之後咧，都覺得係。咁要仲有啲嘢要小心嘅，咁我就要求佢讲清楚乜嘢先要构成证据，构成合理怀疑，系咪有白纸黑字啊？有啲证据啊？或者有啲病佢唔讲出嚟啊？又或者有啲嘢影到佢有某啲嘅行为啊？你点都要有啲嘢先至俾运输署觉得系合理怀疑啊？因为而家个法例就佢话点系点，咁仲要呢嗰、那个举报人自己落埋水签埋个名，如果第日发觉你举报系错嘅。是失实的，是虚报的，可能他都要受检控。 OK， 好，唔该晒田北辰，同你倾到呢度，讲到呢一点啊。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咁啊，请多位嘉宾同我哋讲，因为今次涉及到体检方面嘅医生方面又亦都话会多咗一啲指引嘅，请多位嘉宾啊，就系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早晨， 早晨， 石达明医生，而家根据消息所讲话，啲商用车司机个体检年龄70岁降到65岁，一年一检，你觉得呢一个做法合唔合适？有冇需要咁密咧？又？ 我哋歡迎嘅。咁、嗯、因為呢個咧，我哋其實都喺醫學界裏面咧，我哋都要求咗20年嘅啦，已經，即係希望可以加強呢個商用車嘅長者嘅司機個體檢嗰個要求嘅。咁、嗯、就希望可以更加保障市民嘅健康。 嗯嗯嗯。但一年一檢有冇需要咁密啊？定係好似之前3年咁都可以接受咧？ 其實咧就其實我哋有兩方面要睇，第一就每隔幾多年要驗一次咧，同埋要驗嘅範圍咧都有相確嘅餘地嘅。以前譬如70歲以上3年一次嘅話咧，我哋比較疏啲嘅，我覺得比較疏啲，因為睇翻而家其實個人口老化得幾緊要，65歲呢啲做司機係非常之多嘅。咁、如果揸私家車其實冇乜所謂嘅，揸私家車揸自己嘅車。但如果你揸公用車嘅話咧，咁我諗對工作嘅健康好大嘅。咁、所以咧密啲咧，其實對如果初頭試下密啲嘅話咧，我覺得係對社會嘅多啲保障嘅。咁、第二我哋要求個嘅個檢測嘅範圍要多啲嘅，因為之前嗰個淨係睇個視力啊、聽力嗰啲就過分簡單嘅要求，咁樣亦都係對個市民嘅要求。保障唔夠高。 嗯嗯，都講下咧，因為現時嚟講咧，就係一個體格檢驗證明書啦，有個建議嘅檢查範圍嘅，但你可以唔使涵蓋曬所有呢啲檢查範圍。醫生亦都可以自行決定咧，係咪增加部分一啲嘅檢查項目啦。咁而家如果要做一啲嘅指定嘅即係體格檢驗證明書檢查嘅內容，你覺得應該涉及咩範圍咧？除咗視力、聽力或者啲肌肉反應之外，仲有啲咩要做，或者具體個方法點做，使唔使講明咧？ 其實好多點都需要加入去嘅。其實譬如認知能力嗰度，佢會唔會有老年痴呆症咧？因為而家個呢個症狀咧有年輕化個情況。咁第二就中過風嗰啲使唔使 check 咧？譬如佢有陽間症啊，嗰啲帕金遜症嗰啲，咁如果你有嘅話咧，咁其實揸車都會受到相當大嘅影響。譬如另外有生理上嘅問題啦，譬如佢有糖尿病。佢食緊糖尿藥嘅，但係會有時會血糖過低嘅，其實都好危險嘅。其實糖尿病好常見嘅。如果你職業車司機，譬如巴士咁樣未到站，佢想肚餓，想食嘢冇嘢食，亦唔方便食嘢嘅話，咁就都相當危險嘅。呢啲我哋好多時都會忽略咗嘅。譬如佢有成日頭暈嘅，佢有耳水不平衡啊，或者係耳石脫落嗰啲咁樣，亦都係對揸車都會有影響嘅。咁另外俾我哋睇翻啲，譬如關節嘅問題，譬如腳嘅關節啦、頸嘅關節，如果佢係有缺陷啊，或者係佢有痛症嘅話咧，咁佢揸車你擰頸都擰唔到嘅話咧，咁我諗都對個安全性都會降低。咁、另外有啲好常見嘅問題，譬如佢會唔會有睡眠窒息症？係揸揸下車想瞓覺，咁呢啲咧其實都要啊。譬如佢有冇失眠嘅情況？譬如佢失眠嘅情況要自己胡亂食安眠藥，咁先仲驚。系啦，咁呢啲咧就我哋觉得咧，其实要比较细致啲，其实一啲比较有机会遇到嘅，咁亦都系65岁以上会遇到嘅健康情况嘅话咧，其实应该要包含喺个检测里边。 咁、 样等个前线嘅医生咧，可以根据个手印咧，根据个指引咧，最重要嗰啲 check 咗出嚟先。咁问题就我哋觉得，譬如有啲系唔知系唔系咁样。唔知系唔系嘅话咧，咁就要可能要再揾专科医生睇下，譬如会唔会有抑郁症咧，反应好慢、好钝咁、样，会唔会有帕金逊症嗰啲？咁一啲普通科医生都可能有啲困难嘅，咁嗰啲就可能要再揾第二级嘅医生或者第二级嘅评估系啦。 头先你讲咗好多范围上面嘅嘢，就算要扩阔咗啦，需唔需要喺嗰个检验嗰个标准或者方法上面都要指定埋咧？譬如视力，需唔需要某一个距离嘅睇到，或者头先你讲嘅唔同嘅标准，譬如验血啊、验尿啊等等，需唔需要都要讲埋个指定嘅检查嘅方式同埋个标准咧？又， 我觉得如果系俾一个大众用嘅，即系一个体检嘅话，就系、做一个商用车司机，其实应该有指定嘅个项目嘅。咁、个项目多与少咧，就睇下资源有几多啦，同埋会唔会扰民啦。咁、要逐个取舍噶啦，同埋一个嘅，同埋个数个，譬如。出現嘅個頻率高唔高？譬如糖尿病血壓高嗰啲咧，頻率會高啲嘅。咁其實我哋最好咧，就係我哋希望可以，譬如透過呢個體檢咧，可以有啲未診斷到嘅病可以診斷到出嚟。因為咧，我哋香港好多司機都冇家庭醫生嘅、幾廿年都啲男性幾廿年都唔睇醫生嘅。咁你啲未診斷嘅病診斷到出嚟咧，咁對佢自己都有啲幫助。第二咧就係有啲病咧，佢知道啦，但佢唔去醫嘅。 仲驚，仲驚係啦。咁變咗呢兩大點咧， okay. 我諗係要即係、就是、要個體檢報告嗰度咧，要留意係啦。 另外兩點可能大家都關注嘅就係、是、一般啲醫生咧，究竟有冇地方或者咁多儀器設施係做曬咁多嘅檢查嘅咧？第二就係、是、如果你做咁多檢查做到咁細緻，會唔會成個成本每次做呢啲體檢又會好貴咧？咁 譬如頭先我所講嗰啲咧，其實如果用一個 checkbox 咁樣俾醫生咧睇嘅話咧，其實多數都係臨床檢查嚟嘅。咁亦都費用唔會多好多，時間亦都唔會多好多。咁但係起碼個安全性會好啲。咁問題就係如果譬如有啲比較臨床都睇唔係好清楚喎，譬如有啲家庭醫生都會忙唔係好清楚嘅話咧，咁要可能要去第二級嘅醫生嗰度咧，就再細緻啲睇清楚，咁係唔係咧？因為我哋都唔應該係都謹慎啲好啲嘅，都係。 嗯，錢嗰度咧會唔會做到咁多檢查都會貴啊？如係。 如果你唔係做化驗啊，做照鏡嗰啲咧，其實費用平好多嘅啫，係啦。咁、我相信咧，就相對個減低風險嚟講咧，咁都值得嘅，我覺得。 嗯，另外頭先都講到咧，叫指明疾病及傷殘啦，譬如夜盲症啊、腦部有腫瘤啊，或者你係有個心臟隨展器嘅需要用嘅，呢啲就係唔可以係即係日後係攞牌啦，咁要通知運輸署啦。你覺得合唔合適㗎？呢啲劃界？ 我覺得呢個方向係啱嘅，呢、這個方向，因為有啲疾病咧，其實你見到係退化性疾病嘅，譬如認知障礙症，譬如係帕金遜症，佢只係越嚟越差，即係就唔會越嚟越好嘅。 嗯， 譬如個心臟衰竭嗰啲，佢應該越嚟越差嘅，就唔會話遲啲好啲，好啲又差啲咁樣。譬如有啲病咧就會好嘅，譬如白內障嗰啲。佢割咗白內障又會好啲，咁、 okay. 所以就我諗就要每個疾病去唔同去分類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佘達明醫生同你傾到呢度。佘達明醫生咧係老人科專科醫生啦，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有關於一啲商用車司機多咗一啲體檢上面嘅要求啦，年齡門檻咧亦都係降低咗啦，密度咧一年一檢咧係密咗，根據報道所講嘅，呢暫時都係18723，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1，千禧年代。 一啲遣散費啦，或者長期服務金啦，係唔再用呢個嘅強積金對沖嘅方式咧，係處理啦。咁就政府話喺2025年5月1日咧就會生效噶啦。咁其實上屆政府咧提出過咧係設立一個專項儲蓄户口咧，係幫一啲僱主咧係儲一啲支付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嘅錢嘅。咁最新見到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咧就提到話會重新檢視呢個專項儲蓄户口個功能需要啦，同埋相關嗰啲嘅行政費。咁亦都提到。话破欠基金系咪可以替代好多嘅功能咧？喺当中咁，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嚟自劳工界嘅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Hey， 早晨，萧乐文，早晨。 点睇局长所讲话，即系考虑啦，研究睇下系咪取消呢个专项储蓄户口喺呢个取消强积金对冲嘅安排当中，同唔同意咧？ 首先咧就取消对冲系必定会做噶啦，系法律事实嚟噶。 嗯， 就2025年5月1日开始啦。不过头先个讲法应该准确啲，就系话咧，呢个生效日期之前嘅年资咧，仲系可以用之前嘅强积金对冲嘅。 嗯， 所以呢个叫逐步落实嘅方案啦。咁所以即系对劳工界嚟讲，或者对打工仔女打工仔女嚟讲，权益系保障咗系噶啦。咁反而其他即系话支援雇主去。協助佢哋即係適應或者係過渡呢個咁嘅轉變咧，咁有兩個措施噶嘛，一個就係政府即係使一筆錢啦，300多億去協助僱主啦。但係另外一個措施咧，就係頭先羅文所講嗰、那個。咁好老實講，勞工界就對呢啲措施咧係開放態度，因為其實我哋主要最關注就係嗰、那個是否落實取消對沖啊嘛，點樣支援僱主去進入呢個過渡咧？其實坦白講，僱主係最明白。經濟同埋自己嘅情況啊嘛，所以我哋係開放嘅。如果話政府同僱主嗰度有一啲新嘅方案、新嘅方式，係、 即係你都同意係可以唔用呢一個專項儲蓄户口嘅。咁但係另一個關注，但係大家就係擔心，究竟冇咗呢個户口之後，僱主仲自己會唔會儲錢咧？咁 老實講，僱主自然會做一啲適應嘅方法。不過咧， 我個人覺得咧，嗰、那個當時嗰個設計嘅嗰、那個嘅一個原則就係、譬如話，如果嗰間公司幫佢旗下所有員工都係供6% 或以上嘅強積金，即係額外多1%，咁其實就豁免咧，唔需要搞呢個專項户口。咁、其實我哋如果可以用翻呢個精神嘅，咁政府可能透過其他嘅配套，舉個例啊，譬如話一啲稅務嘅優惠啊，或者指定佢旗下嘅外判服務供應商啊，都行6% 嘅強積金嘅供款，其實就我即我相信點都會影響到個市場咧，多啲咁其實就等於幫佢儲錢啫嘛。如果日後嗰、遣散費對沖遣散費要出現嘅時候，佢都可以揾額外嗰1% 去對沖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又唔係話完全放，即政府應該完全放棄嘅，反而係可能喺其他嘅措施去做鼓勵咯。 嗱，今次大家都問到啊，究竟如果冇咗呢個專項儲蓄户口之後，咁究竟如果日後有需要係支付呢啲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嘅時候，咁點算咧？咁局長嘅講法就係話破欠基金咧，都可能做一個兜底嘅作用啦。咁當然佢都話公司通常都會有一啲金額係預備咗嘅。咁但你覺得破欠基金係咪可以取代到原本呢個專項儲蓄户口嗰個功能咧？你覺得？ 如果阿孫局長所講嘅兜底嘅意思，我諗即係安全網啦。安全網其實本來嗰個破欠基金咧就係一個安全網俾員工嘅。即是说公司资不抵债面对清盘或者破产的时候呢，咁欠薪同埋即係其他嘅款项包括遣散费就去个破欠基金度出。咁所以其实个定义几严谨，就係、是、话公司要面对清盘进入埋一个即係法律程序先至可以开呢个破欠基金。所以如果老实讲孙局长唔諗住改变呢、这个咁嚴謹嘅定義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個破欠基金係應該都處理得到嘅，即係嗰個財政。但係如果係改變咗呢個嚴謹嘅定義，或者開咗個新嘅項目，總之咧，無論公司係咪面對清盤都可以申請破欠基金咧，我相信就好快破欠基金會降檔噶啦。 因為其中譬如而家要處理遣散費啦，可能就係僱主喺即係處理解僱一啲僱員嘅時候啦，要即係因為可能佢個地點，因為個受僱地點所擔任嘅工作需求量縮減啦，或者預期會縮減啦，而解僱僱員啦，這個未必去到清盤嘅。如果咁嘅狀況，係咪又係符合到破欠基金嗰個原意咧？申請嗰、那個 呢種就一定唔符合噶啦。如果唔修改嘅話咧，就一定唔符合。所以其實即係坦白講，孫局長係需要講得清楚一啲嘅。如果佢純粹都係講兜底，係一個安全網俾出唔到糧嘅公司，嗰啲出唔到糧公司係面對緊清盤嘅。咁、我哋理解，亦都覺得個財政係可以處理得到嘅破欠基金嘅財政。就係如果係要擴闊俾一般公司有需要就嚟申請咧，咁就搞唔掂噶啦。係啊， 你覺得搞唔掂嘅意思係即係除咗個意思上， 破欠基金即係好簡單。遣散費同長服金一年大概4-50億嘅開支啦，咁啊，全港嘅，咁而家破欠基金，你而家只要呢一兩年唔錯啦，儲到60多億，咁但係係咁耐嘢儲到60多億，咁但係咧遣散費同長期服務金一年已經係4-50億，咁你兩年就已經冇曬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還原翻原本嗰個好嚴謹嘅定義咧，相信都處理得到嘅，咁但係如果係擴闊嘅話，有需要就嚟申請咧。我谂就好难搞得掂噶啦，系啊。 不过对佢都讲到，如果嗰、那个破欠基金嘅钱啦，系即系处理唔到嘅话咧，系咪可以考虑加呢、這、一个即系相关嘅费用咧，令到破欠基金可能储翻多啲咧？咁呢个可唔可以考虑咧？ 破欠基金系减咗价嘅，即系佢由需要登记证嗰度以前系即系最200多蚊，而家减到150蚊，系减咗嘅。咁所以其实你话因为需要而上调，咁其实我相信。都是可以考虑的。不过关键就是如果上调嗰少少去应付咁大的开支都未必处理得到。更何况破欠基金本身仲有啲项目呢是应该要改善的。我举一个例啊。譬如一个老板佢又是倒闭咗啦。佢欠落嘅强积金公款呢其实而家是无主孤魂的。冇一个机制去帮嗰啲员工俾返的。咁你个破欠基金其实应该涵盖埋呢啲功能，即系呢啲项目先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系、 如果純粹係兜底安全網嘅話，就都可以接受咯。但係你如果提升為另一個範圍，俾有需要嘅僱主就嚟攞啦，咁我覺得就失去咗個原意咯。係啊，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鄧家彪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啊，頭先傾過關於咧就係呢一個專項儲蓄户口涉及到喺取消強積金對沖當中咧，其中一個係幫僱主嘅項目啦，叫做咁，另外都有啲資助嘅咁。而家就話希望下半年可以交代係咪檢視完之後取消啦。另外頭先講到有關於檢視一啲司機體格檢查嘅證明嘅安排嘅18723-11。2023年5月15日，政府正檢視僱主專項儲蓄户口，希望下半年交代。 屯門鐘錶行遭三名男子搶劫，損失過千萬元。 警方檢獲市值過億毒品，拘捕七人。 泰國大選點票接近完成。两大反对派大幅领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讲到取消强积金对冲咧，政府已经承诺咗2025年5月1日咧系生效嘅当中嘅一啲安排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亦都讲到啦，喺呢一个取消强积金对冲方面咧有唔同嘅支援啦，包括政府承諾喺未來25年咧，係用大概330億元咧，係資助僱主嘅度過噶咁。其中喺頭三年首50萬嘅長服金啦，或者遣散費啦，每名中小企嘅僱主咧，只係需要向每名嘅員工啦負責3000元嘅啫。咁其餘就係由政府去負責嘅咁。咁預計由立法會咧申請撥款去到建立一個資助計劃嘅平台，就係要需時咧係大約1.5年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喺2018年已經提出噶啦，叫做專項儲蓄户口咁啊，當時咧就係推出呢一個嘅時候咧，就未有一個嘅政府嘅資助計劃，即係當時話提設立呢個專項儲蓄户口嗰陣咁。咁而家最新就係話，究竟呢個專項儲蓄户口喺嗰個功能需要啊，或者行政費嘅考慮嘅時候，係咪要檢視一下究竟仲需唔需要咧？咁局方咧就話要再睇佢再決定究竟係咪需要啦。亦都提到話破欠基金係咪都可以代替當中一啲嘅功能咧？咁而家政府方面就話考慮到呢一個嘅專項儲蓄户口嘅行政費等等咁，不過佢都要話會確保咧，就係打工仔嘅權益咧係唔會受損嘅，亦都講到今次咧並非係向商界讓步嘅咁。講到破欠基金咧，其實佢嘅來源咧都係每一間公司咧，其實都要交商業登記費嘅。咁啊，當中呢一啲錢係落到去即係叫做破欠基金咧，係可以繼續係營運住嘅，嚟自呢啲錢嘅咁。日後唔夠係咪可以再加個費用咧？喺今次嘅討論亦都係當中嘅咁。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嘅有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先生。 早晨，萧亚文。早晨， 早晨，邵家辉。头先讲到话，即系取消强积金对冲啦，而亦都话检视紧系咪都取消呢个专项储蓄户口，去强制一啲雇主去储钱，去俾日后如果要俾遣散费或者长服金嘅咁，同唔同意呢个方向？ 我欢迎政府其实系有呢个考量嘅，因为事实上经过3年嘅疫情咧，而家香港啲经济啱啱开始复苏啦，但系好多中小微企咧，其实都系非常困难嘅，有好多我都听到唔系靠100%信贷保证顶住咧，其实根本都挨唔到嘅。咁尤其是而家嗰个嘅利息咧，开始同以前零息嗰个情况系已经唔同啦。咁亦都好多经济学家评估都会高企一段时间嘅。咁所以如果将呢啲钱咧系额外一啲多付一份嘅强积金咧，工作落去第一个专项户口咧，对好多商户嚟讲咧，其实系一个沉重压力嚟嘅，沉重压力嚟嘅。咁所以政府而家喺呢一刻咧，即系早啲觉醒嘅话咧，咁我系欢迎佢做法嘅。 但系2018年咧，上届政府提话设立呢个专项储蓄户口嗰阵，其实冇考虑过而家呢一啲面对嘅问题嘅咩？同埋息口上升系咪应该都唔会长远到讲紧系即系10年以上嘅情况，因为成个取消强积金对冲嘅计划嗰个过渡期都好长噶嘛，需唔需要一啲息口一啲会唔会相对短期啲嘅因素而话取消成个储蓄户口咧？ 嗱，我自己咧就喺去年啦，其实取消强积金对冲嗰个嘅议案咧，我自己都表达咗我自己的立场噶啦，即系对于政府其实即系之前当初立法嘅时候应承咗商界唔需要再额外要俾咧，而佢而家即系再需要商界俾多一份咧，其實我個人係不同意嘅。OK， 咁但係其實多啲保障俾員工嘅大方向咧，這個其實係我自己個人係支持嘅。咁但係個問題條數邊個找，係咪淨係商界找嘅啫？咁而喺 去年嘅時候我都已經提咗政府，而家並不是一個好嘅時機嚟嘅，因為啱啱喺個疫情當中，咁就算即係去年都唔知幾時好翻啦，咁就算而家即係真正通翻關，大家見到嘅啱啱開始一個鞏固期嘅，咁而之前啲人累積咗咁多嘅欠款啦，或者即係捱咗咁耐咧，咁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所以要啲僱主額外俾多份咧，甚至乎供款貨將來嘅話咧，其實當時我已經表達咗個意見，其實我哋係不同意嘅。咁至於咧，突然講話嗰個利息嗰方面咧，會長期都高企啊？如果唔高企嘅話，咁其實應該供啲出嚟啊咁樣嗱。呢、這、一個就我冇需求，我暫時唔知住。OK， 咁如果唔係都幾煩嘅啦。不過個問題就係話咧，就算係冇利息高唔係高企的情況都好啦，其實嗰啲係一啲撥備嚟嘅。因為長服金咧係必須要，如果個法例係咁樣嘅話咧，其實長服金咧其實即係必須要即係擺咗喺呢一度嘅。咁而你咧講緊嗰個嘅1% 嘅儲備嘅話咧，其實而家僱主幫我僱員係額外供多5% 嘛，僱員自己供5%啦。咁而家嗰個儲蓄嘅希望就係5% 裏邊供多1%，咁即係差唔多20% 咧。咁等等呢啲如果累積落去咧，尤其是而家嗰個銀根咁短缺咧，我相信其實係對於商界咧，其實係艱難嘅。咁至於政府係咪咁樣諗咧，咁就佢自己去決定啦。我唔代表佢講。 但我想問咧，即係當日咧提到呢個專項儲蓄户口嗰陣咧，你都話係唔同意啦。咁但係你自己有冇諗過而家嘅其中一個方法就係話用一個破欠基金去即係兜底嘅作用啦？當日其實商界有冇考慮過或者提過呢一個方式嘅？ 嗱，破欠基金其實而家呢刻都係我哋保障一啲員工咧，如果嗰間公司咧即係捱唔到要破產嘅時候咧，佢就係找嗰啲數嘅。咁嗱，喺去年六，應該喺去年我哋早幾月之前，其實我們通過個新法例啦，個破欠基金其實加咗碼嘅。如果以前嘅破欠基金咧，其實嗰個款項咧去補償俾嗰啲嘅員工咧。假就算間公司真係結業嘅話咧，其實都唔係話補償得咁多嘅。咁但係自從大概幾月之前咧收到法例咧，咁而家即係啱啱勞福局局長講咧，就應該會涵蓋咗大概78% 度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100% 嘅。OK， 咁最後100% 就係即係當然係已經供好曬喺強積金嗰度，咁我老闆就幫你俾埋最後尾嗰啲啦，係咪？咁所以嗱，但係好過冇嘅。咁不過嗱，呢個原意咧，即係我哋係兜底嘅意思，就係即係大家利是佢啲老闆真係捱唔到啦，咁而即係。經營不善，咁其實佢愛嚟幫嗰啲僱員嘅啫。不過喺將來，如果假設另外呢一份嘅強積金咧，不時係已經一早攞出嚟供，咁第二日會唔會嘅誘因咧，或者即係會大咗，令到啲公司咧到最後尾結業嘅時候咧，就諗住唔埋單啦。咁就即係咁啊，嗰個責任咧就交俾個破欠基金，而個破欠基金要承擔更加多，而第日承擔唔到咧，咁呢一個咧，大家都要即係計計數啦。如果從過去呢幾年，你睇翻破欠基金每年咧，其實嗰啲錢咧，就正如頭先阿張文所講，就係啲商業登記證裏邊其中一份咧，就我哋加咗落去，就我哋交咗落去個破欠基金。咁每年我就咁睇落去，大約加三，差唔多有3億幾咧，一路加上去嘅。即係你過去嗰幾年都有3億、3億、3億幾咁加上去，咁當然都有啲破啦。咁但係過去呢啲人，大家要留心一點就係、是。過去破產其實好少啲人咧係動用到呢個破欠基金，因為個原因咧就係話一般嗰啲公司租金你兩個月按金一個月上期，個僱嗰個業主已經鎖住你啲錢嘅，你有啲咩事佢都保障到自己嘛。第二就係嗰啲員工佢要找啦，第二嗰啲要出糧嗰啲錢或者要退休嗰啲錢，其實已經供咗強積金嗰度，俾咗90%嘅户主，佢只要俾1/10，最後尾其實埋咗單。但係如果將來嘅話咧，其實 extra 嗰份其實係冇供出嚟啊嘛，咁冇供出嚟嘅話，咁嗰條數就會比以前大好多啦。咁亦都係破欠基金會唔會有個危險去將來處理唔到咧？咁大家都要細心去計計啦。 所以就話用呢個所謂破欠基金兜底嘅方法，會唔會就係處理唔到？同埋另一個情況就係話，如果阿局長都話而家有68億嘅儲備啊嘛，咁日後有需要嘅話，可能會增加商業登記費啊嘛。你覺得有冇需要咁做？或者用呢個方式係咪一個持之以恆嘅方法咧？如果唔夠嘅話？ 嗱，夠唔夠找數咧？其實大家即係或者經濟學家或者啲精算師嘅計計啦，因為其實而家每一年嗰個嘅強積金對沖咧，嗰個數係幾多錢？咁啊，同埋將來越嚟越老，啲人越攞越多嘅，咁大家會知啦。咁我頭先我專登提一提講俾大家聽，破欠基金而家每一年其實佢累積加3億幾、3億幾加落去噶嘛，就係等佢需要登記證噶嘛，係咪？咁其實夠唔夠找咧？咁其實咪大家預計下咯。咁至於你話第日唔夠找啦，咁啊大家就再一齊俾啦，咁啊睇下公唔公道咯。因為即係等於大家一齊去夾錢，就俾一啲可能係即係如果佢公司真係唔好彩嘅，咁啊大家幫佢找啦。但係如果有啲擺明係不負責任嘅老闆嘅話咧，咁我去將個責任推俾你。 因為呢個僱主專項儲蓄户口計劃咧，就要求僱主為僱員每月咧係就有關入息咧係作一個 1%嘅供款嘅咁。上年嚟講咧，睇翻資料啊，僱主同埋僱員咧強制性供款咧就係超過646億，咁啊1%即係64億啦，同破欠基金嘅成嚿嗰個盈餘係相若嘅，即係個比例上會唔會唔係好相稱咧？成個破欠基金嘅盈餘只係等於原本即係做一個專項儲蓄計劃儲一年嘅錢咁樣。 每一年其實即係頭先嗰個又唔可以直接咁蘋果對蘋果嘅，因為你儲咗一億，你儲咗1%嗰60幾億，唔係等於嗰啲人即刻全部啲公司都結業去攞走曬錢啊嘛，係咪？咁有啲公司繼續會營運啊嘛，所以就未必一定係用1%嗰條數去對呢一個破欠基金嘅，反而你應該就睇翻每一年其實有幾多人其實會退休。咁其實你可以預示得到嘅，因為超過65歲以上，其實佢就可以將啲錢攞走噶嘛。咁啲人口其實將會越嚟越老咧，香港嘅長壽咧，咁嗰啲人數其實個金額係將會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呢個其實係有數餘，係可以計。咁不過呢啲我相信揾政線師計咧，或者政府啲財政部啲朋友佢計計可能會好啲啦。 好啊，唔該曬邵家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邵家輝係自由黨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喺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方面咧，就當中有一個叫做專項儲蓄户口，就是強制一啲僱主咧係儲錢，係俾呢一個嘅遣散費同埋長服金嘅。頭先就講到就係僱主咧要每個月為僱員咧每月啦就佢嘅入息1%咧作為一個供款供入去呢一個嘅儲蓄户口嘅。當初嘅提出嘅諗法係咁嘅。而家咧政府就話正檢視啊，係咪取消呢一個嘅專項儲蓄户口嘅安排？你自己點睇1872311？請一位嘉賓，有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上，主持人 你好，陈生。 其实咧，依家咧，大家都知道 MPF 咧系焗全香港人倒嘅，大家都输噶啦已经。咁依家仲搞呢啲咁嘅咩1%个人嘅或者基金等等嘅嘢咧，其实要大家一齐找数嘅。我唔系好明佢哋咧，依家咁样去第一对冲呢个取消咧，大家都知道嘅。其实外佣咧都会做到第五年嗰个合约之后咧，会翻去佢哋国家去攞一笔钱。咁其實好多僱主呢，即係佢哋攞得少啊。但如果僱主我哋呢啲咁樣諗法呢，其實我去到某個年份我唔加佢人工，甚至乎減佢人工呢，等佢自己流失啦，大家都有人傾呢啲咁嘢㗎喇喺網上。咁係咪要香港人做到咁樣呢？即係我諗啲議員用下佢哋嘅智慧去諗一諗呢，點樣去平衡呢啲咁嘅問題呢？因為大家都唔鍾意見到呢啲嘢， MPF 全香港都輸㗎喇。咁所以希望政府同政嗰啲議員呢早少少定下一啲呢係真係有方法令到大家有錢退休嘅方案囉。 OK, 好啊，唔該晒陳生，講到強積金對沖嘅。繼續聽大家電話1872311，有黃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黃先生請 講。我想講即係關於商用車司機嗰個體檢嘅。咁係主要有兩點啦，就係即係講嗰個理念同埋個準則嘅。 嗯， 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啲長者嘅商用車司機，咁佢哋去做檢測嘅時候係測試佢嘅視力啦、聽力啦，即係手腳嘅活動能力同埋認知嘅能力咧，呢個係正確嘅。換言之就係去測試佢嗰個安全駕駛嘅能力。咁但係如果你變成一個體檢咧，即係生理上邊疾病嘅一個檢測咧，呢個係唔正確嘅。咁嗰個原因就係話生理嘅疾病佢唔必然會影響到佢嘅視力、聽力、手腳嘅活動能力同埋認知能力嘅。 Okay. 即係你知能力嘅反應同佢有冇病係未必有直接關係。 係啦，冇錯。咁所以唔能夠即係搞錯咗。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就係即係點解商用車嘅司機佢哋要體檢，咁而即係私用車嘅司機唔需要體檢呢？嗰個原因係因為佢哋即係駕駛嘅時間多嘛，係咪？咁所以同樣道理就係話，如果你係用一啲身體疾病嘅原因去即係要求檢測嘅話咧，咁因為私用車司機嗰個嘅基數係非常之大，咁所以換言之就係話，佢哋如果因為身體疾病會構成嘅風險，比商用車司機咧係更加多。因为佢基数大嘛，咁所以如果你系用生理疾病嘅检测嚟讲咧，咁你需要研埋即系私用车嘅司机。 哦，即系而家都有嘅，不过就即系可能日后咧，根据消息所讲啦，那个年龄系有啲唔同，商用车就降到65岁司机已经要做呢啲咁嘅体检啦。咁私家车嚟讲咧就70岁就系每3年一检可以去到，商用车就系65岁就可能改为1年一检咁。你觉得应该都要拍翻埋？ 你掌握唔到我要点？我要点系话即系。 嗰個嘅檢測係應該係以佢嗰個嘅駕駛安全能力、安全駕駛嘅能力作為一個檢測，就係話我哋所講嗰五樣嘢：視力啦、聽力啦、手腳個活動能力啦，同埋認知能力。 嗯，我知道，但係你頭先講話你個基數大啲啊嘛，即係意思係咪兩批司機做嘅體檢嘅準則都一樣？ 因為你始終你同一個年齡層啦，即係嗰個嘅商用車嘅司機，同埋私用車嘅司機咧係相差大截噶嘛。 嗯。 咁、啊、再加埋即係隨住即係人口老齡化嘅話咧，咁、啊、即嗰個情況係即係一定係即係維持落去噶嘛。 嗯。 啊、即係你始終商用車嘅長者司機比於私用車嘅長者司機係少噶嘛。 嗯。 咁、啊、所以如果你係以一個嘅生理疾病即係嗰個作為一個準則去檢嘅話咧，咁、okay. 你應該就係連私用車嘅長者司機咁、啊、都係要檢埋。 O、okay, K、 啊。換之就係即係咁樣樣係唔合理嘅。 好，唔該曬黃生，仲有李先生嘅早晨。 早晨， 李生，系听到， 系 请讲。 早晨，早晨， 早晨。 我而家呢把车出街咧，都好多工友啊，同埋啲过紧隧道嘅物流业咧，个个都知道我系边位噶啦。 嗯，请讲。 我成日都上工会啦，我都好赞成，我举脚赞成呢个65岁至70岁去体检，要量入而出，一定要量入而出，自己睇自己身体。好话唔好听，个大埔产出上安全岛，搞着拆散人嗰个家庭，又点啊？于心何忍？啱啱啊？你停牌，我罚款，咁又点咧？ 嗯， 你一定要体谅到自己。我因为我自己啦，我呢个牌我唔系话屌职，我话俾你听，我净系做十，我仲系得15号牌，冇挂，冇钉。爷爷呢个牌咁长龙嘅，咁多 number 嘅，揸车一定要。跌左右唱啊，马路如虎口啊，尹光华即系打灯要小心，转车要递手系嘛，要留神，啱啱咪得定，唔可以话咁忽略，认为自己心脏啊有啲咩嘅病唔妥，一定18区区区都有人租车用车，唔争在你多部唔多，少部唔少，系咪啊？唔系话你车啲孙仔翻学，车太太去买餸。啲私家车冇事，但系你揸车营业啊、物流业嘅，系咪啊？ 嗯， 好紧张啊嘛。 OK， 仲有一样嘢，就政府呢样嘢又要配套啊。嗱，因为嗰阵时我揸货柜嗰阵时啊，唔够，我19号牌，政府都话你哋冇重型牌可以揸住。 明白。时间关系，同李生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运输署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证明的要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引述处方表示，考虑将体检的年龄由70岁降至65岁，以及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并且列明要检查的范围。他说，增加有关要求可能会导致司机流失，相信小巴司机会流失情况会较严重。因为现时小巴司机的平均入职年龄70岁，而且薪酬亦都不高。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明白收紧要求会加重商用车司机的负担，认为当局可以就资助方面继续与业界商讨。老人科专科医生谢达明说，希望可以透过这些体检，将司机自己都不知道患有的疾病找出来。新冠病毒个案近期持续上升，有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表示，长期病患或者免疫力低人士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严重程度可能较高，呼吁防疫不能够松懈。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林伟信说，个别免疫系统受损人士即使接种了新冠疫苗，都未必起到足够保护作用，这些人士出现重症和死亡率都明显较高。他说，如果癌症患者感染新冠病毒，除了治疗感染的时间会较长，随时可能要暂停癌症治疗，影响可以很严重。 他提醒免疫系统受损人士，包括接受器官移植正是接受化疗的病人，必须继续做足防疫措施，有需要时接受抗体治疗。泰国大选点票接近完成，获得年轻选民支持的前进党成为国会下议院第一大党，另一个反对党卫泰党排第二。曼谷邮报报道，在国会下议院500个议席之中，前进党取得超过150席，成为第一大党，卫泰党紧随其后，有超过140席。泰国人团结建国党不足40席，排第五。42岁嘅前进党党魁皮塔话：，对于同卫泰党组成联盟持开放态度。年36岁嘅卫泰党总理候选人贝东丹话：，得票最多嘅政党将会领导下届政府。佢为前进党感到高兴，又话准备好与前进党谈判。新一届国会产生之后，上议院250名议员同下议院500名议员将会共同表决各政党提名的总理候选人。由于军方主导上议院，前进党同卫泰党可不可以上台执政仍然未确定。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晚宴，法方承诺集中力量支援乌方的防空能力。晚宴历时超过3小时，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法国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向乌克兰派遣几十部装甲车和轻型坦克。马克龙向泽连斯基重申，若果有必要，法国将会继续在政治、金融、人道主义和军事方面支持乌克兰。法国总统府消息人士透露，乌方将会获得更多和更现代化的防御系统，但是目前不存在按乌方要求向基辅提供战机的议题。泽连斯基在过去几日旋风式访问意大利、梵蒂冈、德国和法国，为外界预期乌克兰将会发动的大规模反攻争取军事和财政等方面的支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19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7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9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31.8冇升跌，腾讯控股327.8跌4毫，阿里巴巴83.35跌1.3。华夏恒生科技4.84六系跌3.6，京东集团138.5跌6.3，友邦保险79.9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35.8，瑞士法郎0.898，加元1.356，人民币6.959。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9,508点，升120点。港金报18,81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5.89美元，卖出2,01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西隧去翻港岛方向喺管道内快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民安队总部。另外跟进翻较早前西沙路去西贡近住恒康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左转落渣华道的支路是车多缓慢，龙尾在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沙田马场。封路情况，油塘的高超道是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五点钟，高超道近住高宜村的路段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今晚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雷雷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雷雷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雷雷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2023年5月15日，政府正检视雇主专项储蓄户口，希望下半年交代。 屯门中标行遭三名男子抢劫，损失过千万元。 警方检获市值过亿毒品，拘捕七人。 泰国大选点票接近完成，两大反对派大幅领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现时一啲嘅疾病咧，如果去到末期嘅时候咧，病人喺面对死亡嘅时候咧，仍然可以用一啲维持生命嘅方法嘅，好似人工呼吸啊，或者一啲心肺复苏嘅方法等等咁。但系由于个病本身可能已经系不能够逆转啦，就算用呢啲方法咧，都可能系令到成个过程咧系延长嘅，死亡嘅过程延长。嗱，面对呢个情况咧，其实病人家属同埋一啲医护人员咧就可以商讨系咪提供继续提供呢一啲嘅维持生命嘅治疗咧咁抑或咧係唔提供嘅時候，讓到病人安全離世咧，咁呢啲都要係商討嘅咁。咁啊，如果個病人係唔清醒嘅時候啦，個狀態已經去到，究竟呢啲嘅治療係咪冇效用咧，就要醫護人員同埋家屬嘅商討啦。先講到咁，但係就要根據咧病人嘅最佳利益咧而係作決定嘅。不過究竟所謂最佳利益係點咧，都涉及到。个病人可能自己个个价值观啦，或者对个治疗嘅取向嘅咁。如果个病人喺清醒嘅时候能够预先表达对呢一啲嘅治疗嘅意愿，甚至签咗而家叫做呢啲叫做预设医疗指示咧，当中涉及嘅一啲嘅困难咧就可能会减少啦。见到立法会方面咧都系讨论到有关于预设医疗指示嘅一啲。相關嘅法例嘅修訂嘅咁，成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張立文。 個背景喺2019年咧，就係話政府係就住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咧，就話係即係做一個公眾諮詢啦。咁就預今年內就會交一個嘅條例草案嘅咁。而家預設醫療指示呢一樣嘢做一個立法同冇做立法係有啲咩分別呢？因為而家其實已經可以做一啲相關嘅預設醫療指示嘅計劃噶嘛，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個？ 哦，好啊，其实而家就当然系啦，病人可以喺佢清醒嘅时候表达嗰个意愿啦。咁而医管局咧都有一啲嘅既定表格咧，就可以填写，咁啊显示翻佢嗰个喺末期临终嘅状况咧，究竟接唔接受某啲卫生仪器啦。不过始终咧嗰个文件咧，其实就唔系一个法律文件嚟嘅。同埋有啲时候咧，就有啲人士佢哋唔一定会用到医管局嗰个文件咧。其实个意愿系唔系透过他哋本身自己填嘅文件可以好清楚去表達咧，咁變咗有陣時咧，喺醫護人員佢哋執行即係病人嗰、那個文件所指示嘅意願嘅時候咧，就都會有一啲猶豫嘅情況。咁變咗就係唔係即係都會擔心到，其實係唔係真係咁清楚顯示到佢接受定係唔接受某啲衞生嘅治療啊？又或者係都會擔心咧，如果尤其是係家屬啊，可能同嗰個病人嘅意愿咧系有不同嘅时候咧，咁究竟应该系顺从家属嘅意愿啦，亦或系按照翻病人作出嘅指示去进行咧？咁亦都会担心到喺事后咧会唔会系即系俾家属去投诉啊、追究啊？咁变咗咧就可能呢度咧都令到医护人员啦系会有担心咁变咗成个预设治疗指示咧，都未算是话即系形容虚设嘅，不过咧始终落实嘅时候就唔系话太过理想咁样咯。 所以过往系有试过有啲人士系签咗喺清醒嘅时候签咗呢个预设医疗指示，但到最终系执行唔到嘅，系咪咁？ 系嘅，据我哋了解都有即系类似咁样情况嘅。当然调翻转就系话，有阵时即系病人佢所作嘅意愿咧，即系都表达咗嘅，不过咧就始终。喺醫護人員佢去判斷啊，係咪已經去到一個所謂末期臨終嘅狀況，或者嗰、那個即係治療本身係唔係一個所謂即係必須要嘅衞生嘅治療，而唔係其他嘅治療咧？咁有時喺呢方面咧，亦都會有啲爭拗。咁而呢個爭拗好多時候就嚟自於病人啦、家屬佢係喺作出嗰個指示嘅時候，未能夠有一個好清楚明確嘅理解。咁亦都即係。即寫嘅一啲字眼啊，或者喺啲醫療程序咧，唔係咁清楚咧，就令到喺執行嘅時候都會即係有啲爭拗喺度咯。 嗯，有冇睇到話而家用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嘅數目上面係咪多咗，或者用一個立法嘅方式去處理？你自己覺得係咪合適嘅咯？ 如果睇翻數字，就近呢幾年即係由醫管局去推出嗰、那個即係預設醫療指示嘅一個表格，到而家近呢幾年咧，嗰、那個數字宗數都多咗嘅，由早年係講緊。即係三位數啦，到而家有四位數嘅使用啦。咁我諗今次嗰個立法咧，其實最主要咧都係喺個法律層面去處理翻頭先講啦，一啲醫護人員，譬如話醫生啦，或者係即係一啲到場急救嘅即係救護員啦，即係同埋咧就係、是、有陣時有啲人士佢想喺醫院以外嘅環境，譬如屋企或者院舍度即係離世嘅。咁但係而家咧就都有一啲所謂嗰個死因裁判條例一啲限制咧，都會擔心就係即係比較麻煩啦，要一啲法律嘅程序。咁越透過個立法嘅形式咧，其實就可以處理翻呢啲人士嗰個法律責任。咁變咗咧喺服務提供嗰一方就能夠即係更加安心咁樣去。按照翻病人嗰個意願咧，就即係遵從翻佢嗰個指示。但我諗今次都係第一步啫，即係究竟條條例立咗之後，你要真係要去推動到成個所謂涉及到預設醫療指示所包含嘅係整個晚期照顧。咁我諗嗰個咧就更加闊嘅議題，同埋即係真係要協助到市民或者病人，佢喺適當時間去運用到呢個指示咧，其實就唔係單係透過嗰個法例立法咧。系可以進行得到嘅，你一定要有其他服務支援相關嘅配套咧，先至可以即係令到市民係比較容易同埋即係進行到成件即係成個事件咯。 今次見立法會文件都提到咧，話政府建議咧見證人之一咧就係要有醫生啦。而家現時去揾一啲醫生做預設醫療指示，有冇一啲困難喺度咧？另外亦都有兩名嘅叫做證人咁樣嘅咁，亦都要符合一啲條件，就係話要即係。盡佢所知嘅範圍之內咧，冇權享有個訂立者嘅遺產之中任何權益嘅。要揾呢一啲證人，揾醫生去作證，其實難唔難咧？ 嗱，我相信咧，對於一啲比較有資源嘅，即係話可能經濟狀況比較好啦，中上階層咧，應該都未太困難嘅。咁我諗第一就係、是、即係你揾一個私家醫生，佢係嗰個人士本身嘅家庭醫生啦，熟悉嗰個病人嘅情況。 而佢又即係願意咧，就作其中一個見證人去即係協助去訂立同埋簽署嗰個文件咧。咁、其實而家喺私營醫療市場咧都有，雖然唔太多啦，都有呢啲咁樣嘅服務嘅。咁、另外嗰名見證人咧就即係如果佢唔係即係有呢、這個遺產承繼嘅權利咧，咁好可能就一係咧就唔係一個即係所謂近親啊，即係。亦都可能係即係佢嘅朋友，甚至乎有陣時會用到係律師嚇，即係去作為另一個見證人簽署咧。咁都可以想象啦，即係我諗一般人咧，你要揾到呢兩個呢兩個人士做一個見證人簽署嗰份預設醫療指示咧，其實就唔係太過容易嘅。咁所以點解咁講就係話條法例通過咗都好咧，單係透過法例咧，其實真係會願意或者係。可以去訂立到一個指示嘅人士咧，我相信就都一定有限嘅。 Okay. 如果你唔係透過啲服務上面的支援咧，其實亦都推廣唔到成個預設醫療指示，再延伸到去就整個晚期照顧咧，就都未必能夠改善得到。 另外政府咧都話建議用一個叫慎入而出嘅原則，咁啊當中提及到咧話實際執行上咧，病人可以唔展示一啲指示啦，或者係撕毀咗嗰個指示亦都可以。其實你點睇呢個慎入而出嘅原則嘅咧？即係如果佢係好嚴謹咁樣去訂立呢個預設醫療指示，要改變主意嘅時候，其實係咪都應該一定經翻某啲程序？定係即係而家所講嘅所謂移出，可以好輕易咁樣改變成個或者唔做預設醫療指示呢一樣嘢咧？ 嗱，我諗即係成個預設醫療指示背後精神咧，都係為咗要即係尊重病人嗰個意願啦。無論佢係唔接受嗰個治療，或者到真係要去。去啟動嗰、那個指示，或者係嗰個文件裏面所列出個指示嚇，可能佢到有一刻佢真係咧唔想去進行啦。佢真係想願意咧就去接受翻嗰個治療都好咧。你一定係要尊重佢嗰個意願嘅。咁我相信咧，如果所謂用一個慎入而出嘅原則咧，就比較能夠容易啲係去達至到病人嗰個意願。否則嘅話咧，就係、是、當個病人你唔知佢。呢一刻啊，佢真係改變佢嘅意願噶嘛？佢一改變咗，但係咧就因為一啲文件上面或者一啲系統上未能夠及時即時咁樣去確認到佢嗰個意願咧，咁就變咗係會令到佢即係反而佢改變咗意願嘅時候咧，就得唔到嗰、那個尊重佢嗰個最新嗰個意願啦。咁所以我相信呢個原則咧，就應該係要應該係要落實嘅。 但問題係所謂易出啦，即係慎入易出啦。佢而家話就如果揸抄咗嗰一份嘅文件，亦都可以視為一個作廢。喺即執行上會唔會有啲困難，或者太輕易，或者有引起一啲誤會咧？譬如我舉個例，一啲老人家可能喺處理或者保存呢啲文件嗰陣，未必好完備嘅，可能真係唔覺意或者整抄咗成份嘅呢一啲文件嘅，會唔會出現呢啲誤會咧？又 嗱，我相信即係去到真係落實執行嘅時候咧，一定有好多唔同嘅狀況，亦都會容易係。即係有啲爭議啦，究竟嗰、那個係咪就係個病人啊？即係最終嘅意願咧？咁我相信呢個就一定會有呢啲情況嘅。不過即係我第一樣嘢確認翻嗰個大嘅原則咧，就係要尊重病人嗰個意願。 OK， 咁而當時候嗰刻點樣去理解演繹病人嗰個意願咧？咁可能即係喺個條文上亦都要即係有啲嘅配合配套啊，或者個服務上面有啲相應嘅支援啦啊，譬如話。外國有啲做法咧，就係當然嗰、那個文件係一樣嘢啦。而另外喺醫護人員佢哋都會有一份叫做所謂不作心肺復甦嘅急救嘅文件嘅。咁呢個就係一份正式文件咧，就醫生都係需要去簽署嘅。咁嗰個就會再確認到即係病人佢嗰、那個指示點樣啦。咁而另外咧都會有啲所謂代理人嘅身份喺度嘅，即係話比較熟悉嗰、那個病人啊。好可能都係佢嘅即係嘅親屬近親啦，咁就如果喺嗰個病人嘅意願未係好清楚明確嘅時候咧，咁咧就都可以即係諮詢呢個代理人啊，睇下佢嗰個判斷係點樣。咁所以我相信透過呢啲唔同嘅配合咧，就即係比較能夠掌握到病人最終個意願係點樣咯。 我想問其實好實際嘅情況，一個緊急嘅救援人員，佢點樣可以確定嗰個人有冇做到預設醫療指示？會唔會喺個執行上有啲困難？即係可能好緊急就諗住急救咗佢先㗎啦，咁點知佢有冇當中有個預設醫療指示喺度咧？ 係，我相信啊，即係大家想象啦，即係要去到執行呢個指示嗰刻咧， 一系咧佢就喺医院里面啦，咁医院里面亦都有晒所有嘅医护人员，有晒啲物件记录系统啦，咁应该执行起上嚟咧就唔太困难嘅。可能比较即系复杂少少，就系去到头先讲啦，即系可能佢喺家中即系临近离世啦，咁如果即系都有人帮佢去召唤救护车，咁有急救员上即系上到嚟啦，嗰刻啊，点样去展示嗰、那个嗰个指示咧？咁样而家嗰个处理咧，就可能咧都系需要教育到呢啲嘅市民咧，佢、 okay. 要好清楚明確。唔單止嗰個病人自己啦，可能嗰個家屬都要啦，即係明確展示到嗰份紙本或者係所謂確認咗嘅副本咧，就俾到救護人員知道啊，佢咧就啊呢、這個人士咧佢係唔接受啊嗰、那個搶救噶啦，或者佢個意願係點樣，咁就即係避免咗喺好緊急情況嗰刻咧，仲繼續幫佢去進行心肺復甦啊，或者進行一啲其他搶救程序。咁呢個可能實際嘅運作咧，到時就要係咁樣啦。 好， 咁即係話咧，有可能就係、是會唔會即係當時候屋企人又好，或者個病人都好，唔係好清楚知道啊，原來嗰刻應該點樣做法，係、 okay. 咪要攞定個紙本出嚟，抑或係即係點樣去顯示佢嗰個意願咧？咁、我相信喺日後咧，呢啲咁樣嘅公眾教育啦、宣傳啦，或者都係咁講啦，即係整個嘅服務嘅配合啊、配套發展咧。都是有必要呢，是要让到每一方即是接求这个预知要指示執行的那方呢、都知道那个程序是怎样做法。 OK, 好啊，麻烦你彭鸿昌同你谈到这里。彭鸿昌呢就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请多位嘉宾同我们一起谈，电话旁边有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Hey, 早晨，早晨，施乐文。 刚才讲到这个预示医疗指示相关这些的法例的草拟或者修订，其实早前在立法会事务委员会都有谈过的。你们的关注点是怎样呢？ 当然我哋系支持呢、這个立法嘅、因为过往嚟讲咧，喺社福界咧，都有推动啊，或者系鼓励啲长者同埋屋企人咧，就做一啲即系预设嘅一啲安排，因为系一就系尊重我老人家啦，二咧可能老人家选择一个佢认为系最恰当嘅一个安排咧，咁呢个系对佢嚟讲系最理想嘅，咁但系过往嚟讲咧，因为冇有啲框架或者关法例去处理咧。就造成好混亂嘅，咁可能大家長者有個意願，但係家人可能有另一個角度，咁如果譬如喺老人院裏面咧，就變咗就企喺中間啦，咁於是乎咧就事情咧好複雜，咁我亦都知道咧有啲院舍咧就過往都好積極推動，後期因為有啲個案咧帶嚟好多紛爭啊或者混亂咧，大家都好似低調處理一樣嘢，咁呢個我就覺得唔理想嘅。咁所以而家法例能夠有去呢件事情處理得比較好啲咧，令到社會有共識同埋有好嘅安排咧，我都係對老人家嚟講係一個最好嘅安排嚟。 但你哋當日傾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喺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嗰度啦，係咪關心一樣嘢叫做有一個係咪要設一個叫中央系統記錄咧？咁你嘅睇法係點，同埋個重要性係啲咩咧？做唔做？ 係呢度都有啲我哋同政府有啲唔同嘅睇法。我哋認為咧有個中央儲存庫咧係好啲。嗱，我哋假設咧家人有共識，長者做一個選擇，或者喺老人院咧都有一個好啲嘅安排。咁但係嗰個文件點樣處理咧？應該有個系統去做嘅。因為如果好似今日嗰日政府官員所講咧，咁如果咧佢係腎入二出啊，咁佢可能咧揸籌嗰張紙就當係退出咗啦，或者係撕咗佢啊，或者係唔知點咁樣，咁呢啲做法係比較粗疏嘅，好容易帶來混亂嘅。咁如果有一個嘅中央儲存庫，嗰啲文件擺得好啲啦，咁同埋嗰個程序咧大家清楚咧，咁我容易攞到個共識。就算话有啲朋友过往嚟讲咧，系摆喺啲律师行咁样，咁但系律师行都可能佢会执笠噶嘛，或者员工有调动之下咧，啲文件又唔知点样去有混乱啊咁样。咁所以中央储存库呢个咧系我都系必须嘅，咁样先令到成件事嘅配合咧就比较理想一啲。咁当日我相信有几位议员都提出咗意见啦，我哋希望即系政府能够考虑到呢个做法，系因为个成本系唔高嘅，譬如我哋可以话。找一個NGO 一個非自愿組織咁去統籌呢件事咧，我相信對件事咧有幫助，咁亦都對屋企人 同埋啲長者咧，或者老人院咧，喺呢方面咧有一個好啲嘅選擇。 嗯，頭先有冇即係聽到可能一啲病人團體關心嘅情況咧，就係點解神入二出去都係同意咧？就係、是、譬如如果嗰、那個嘅病人雖然佢有一個預設醫療指示，但係到最後一刻可能有一啲嘅意願改變咗，但係如果因為一啲文件嘅問題未能夠令到佢喺個系統啊或者喺個文件度改動到佢原本個預設醫療指示嘅時候，會唔會違反咗佢嘅意願咧？咁點算咧？就用一個二出嘅方式，所以頭先就話，譬如個文件已經撕毀咗或者揸巢咗嘅話，都可能係當係取消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嘅。點樣考慮到呢一啲嘅保障呢啲意願嘅平衡咧？ 嗱，喺我哋嘅睇法嚟讲咧，中央储存库同二出冇冲突嘅，只要个程序清楚同埋步骤简单，再加上可能喺网上有啲可以做啲功夫啦，咁老人家可以授权啲屋企人啦，佢可以处理一啲手续嘅。咁但系咧，你有个中央储存库咧，个系统比较大家清楚，个程序比较清楚，唔可以做一个唔复杂嘅。但好过咧就咦接巢咗，咁边个同佢边个拗啊？巢咗系有效定冇效咧？或者系接咗几个角，或者好似有啲位咧系撕烂咗少少，或者摆得耐咁有啲霉霉地咁。咁呢啲情况咧就比较复杂啦。咁你知啦，喺离世嗰时候咧，可能屋企人都比较情绪波动啦，或者各方面都困扰啦。咁变咗如果咁嘅情况冇一个清楚程序咧，反而咧就系混乱嘅啫。即系慎入而乱出。 嗯， 咁呢个我哋就系担心嘅，但系我觉得中央储存库喺个设计上，我唔相信会造成一种话我想推出、 okay. 想改动呢一种困扰。呢个我相信设计上可以解决呢个问题。 最后都想讲埋咧，就算真系立咗法之后啦，喺实际推行方面，你自己觉得可能会面对啲咩情况咧？会唔会揾见证人方面都系有难度咧？你自己睇到过往有冇咁嘅情况？ 困难嘅，我相信公众教育系重要嘅，因为好多时咧就即係家人啦、當事人啦，或者我哋因為涉及嘅好多係院舍裏面咧，或者公眾啊、傳媒都可能有啲關注啲事情，或者啲個案嘅。咁所以公眾教育係緊要嘅。坦白講，今日嚟講，大家對於死亡啊處理咧，都一種嘅畏忌嘅。咁如果其實係出發點大家開放啲，其實係最終係老人家佢嘅意願得到尊重啦。同埋佢覺得咁安排對佢嚟講係最舒服、最恰當嘅話咧，呢、這個值得係大家有呢方面嗰種嘅即係尊重啦。咁同埋個處理咧，大家有共識咧，就唔會帶成混亂。咁所以法例咧就硬嘅指標嚟嘅啫。最緊要咧就係社會人士或者屋企人明白、尊重，同埋咧大家有種嘅共識嘅處理嘅方法咧，呢個係最重要嘅，我覺得。 OK， 好啊，唔该晒，狄志远同你倾到呢度。狄志远系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啦，其实早前喺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咧，就已经系倾到政府嘅文件啦，提出就系有关预设医疗指示和病人在居处离世的立法建议，咁当中咧涉及到两个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咧就系包括预设医疗指示嘅法律框架啦，咁另外仲有一个部分咧就系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嘅法律嘅框架，咁啊继续都会再倾落去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咁啊先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咧82%嘅咁。听日咧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